she'll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Something nice, 这个 thing 你刚刚发成 something thing, 所以要注意是一个 e thing, OK,、嗯、thing. 双木林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Shower 要嘟嘴 shh, OK, 不能发虾虾然后 straighten 这个 zh 的音呢是一个浊音 OK 嗓子要跟着震动、嗯、不能发 straight 这样 super 尖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get 的特最好省略然后 straight 这一段呢你太暴力了的这个停顿 OK 放松然后把这个元音发的饱满 straighten 好梁桂莲 I straighten down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OK, 也是 straight, 这个双元音没有听见、发的是 straighten, 这个不对是 straighten. 克雷克金庸 She'll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OK, she'll, 结尾不要动嘟嘴唇 OK, 你刚刚发的是修修变成呜的音了。 好 MXS I was kinda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OK Find 的双元音跟 Dow 的双元音要有 更明显的一个滑动你现在发的是 Find out OK、嗯、I L 都 要多动嘴唇然后舌头 云帆 She'll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OK She'll 发成了 She'll 了 OK 所以你就嘟嘴了应该是一个舌尖的动作 shell 被老师听出来了、啊、 嗯，这是一个人吗 Maggie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嗯 string 这个 a 的双元音没有听见了变成 stringed、啊、对 straighten、啊 okay、王贵友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un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OK 好多的音刚刚都给丢了都吞下去了。 哎没有好好练啊王国友。 对、 嗯、 然后那个 straighten, 这个双元音也要注意 ,OK, 没有听见。 哎王国友你要好好练习啊、嗯、按照老师给出的音标来进行练习。 可以慢一点来、不用非得那么快 ,OK? 啊 ,Daisy。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好好听啊，那个 straight 的这个双元音还是需要滑动剩下的都完美。 特流畅 嗯 特自然。 对。 潮。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Find a way, 不是 find way, OK? 所以这个重音应该是 a way, 想个办法,对吧? 好的、嗯、,Darcy.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Shower 的这个二的音给丢了,然后 stray 的这个双元音也丢了,就变成 straighten,、嗯、straight, 太短了。 Alice.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喉音停顿都没有了，所以就是 straighten, 然后 curtain 的喉音停顿要继续练习。嗯、 注意这些大点。 嗯、 Kathy 老师 ，I was kinda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Whatever find out 不是 find out, find 这个字呢不是关键词 ，find out 的重音是 out。 注意重音和调调。Okay? 嗯、卓越 ，I was kinda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又变成 find out, 所以这个就是你在练习这个双元音，可是双元音不要不知不觉就加重音了 ,find, 这样就有一点多了。 哎、 OK,find.、Okay, Mr. Mrs. Well,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这个说的不错，可是你的双元音都有一点弱了。May, they, find, 然后 way, 这些滑动都没听见。嗯、 忽然之间。 Well,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OK, find 不是关键词 OK, 发音很好可是别加重音 好的好的银河猎人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OK, 喉音停顿能听见可是都太暴力了 OK, 然后那个 stray 的这个 a e 的双元音没听见变成 straight、嗯、straight 好陈珊珊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OK, 也是 straighten, 变成 straight, 就是太原因没听见。 好的、嗯、丫头。 Well,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Find 的这个的音节给丢了然后那个 they, 舌尖要碰上齿不能发 z 的音。 Bobo。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Bring, 别发成 bring, 的音。OK, 是一个 e, bring. 木子。